对了，今天的演讲讲题，你能享有和平安宁的生活，从此直到永远。和平安宁这个名词觉得很温深，离开我们好像很近，我们真的很想去亲近它，但是呢，实际的情形，它却离开我们了很远很远。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？的确，你看到现在的世界，你要找到一个和平、安宁的地方容易吗？但当我们看我们报纸，打开一下，战争，而且在我们世界各周围都发生了。每人类都盼望有这个和平安宁的生活，但是呢，却离开我们很远。人类已经有六千年的历史了，六千年的历史，我们看到什么？和平吗？如果你有跟着历史，你去计算一下，其实和平的时间很短很短。战争就是一路来历史的史迹，跑不掉了。然而呢，我们却想到有一个和平。为什么我们盼望和平呢？对了，因为和平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东西。我们来看一个例子，比如一个爸爸工作了一天，一个妈妈忙了一天的家务，孩子忙了一天劳碌的功课，他们盼望什么？对了，爸爸回来了，有温暖的一餐，妈妈准备一切，儿子功课做完了，大家一起坐在一起吃饭，吃饭过后怎样呢？对了，去外面走走一下，可能去公园走走，一起在坐在一起谈天，或者是如果碰到有月亮，看看月亮一下。你觉得这样子的生活好吗？对的，很好，一个和平安宁的生活。但是这样的日子有吗？对了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的演讲讲题呢，他有谈到这边讲了，虽然你会谈到人类所面对的恼人的难题，但我要强调，但要强调的，我们今天呢就能享有和平安宁的生活，而且这个演讲呢是要帮助我们不断的怎样做，才能够得到一个不是和平安宁，而且是永远的。所以我们会注重今天的讲题，就是关于这一点。我们不但能够得到和平安宁，而且是永远的，怎样做呢？这是我们要记住的。首先呢，我们有谈到关于前提，谈到很多人感觉到不快乐。当然呢，不快乐，我们要举出例子，到底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情，为什么不快乐？如果我们看看一下一些国家，特别是灾难的国家，比如中国，它发生了文化革命，发生了大跃进，你知道他们当时的情况怎样吗？他们吃到东西没有了，拿树上的叶子吃，而且树上的叶子吃得饱吗？不饱。他们怎样？树上的叶子，一个叶子包住泥土，这样子吞下去，包住泥土吞下去，这很普通的情况。但是更严重呢，这边有一个实际的例子，一个爸爸农夫了，他带着一个，他家庭有一男一女，女儿比较大，男的比较小，大概是两三岁，女儿整十出多岁了。后来他就一天饿得很辛苦，很糟糕了，所以他带着儿子出去，他的女儿就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了，抓住他爸爸不放，一直哭一直哭不放。爸爸没有讲什么，还是坚持的把女儿推开出去了。女儿在家里等，希望他所想到的事情不会发生，但是回来的时候看到什么？弟弟不在了，他拿了一窝的汤，这窝里面的汤是什么？对了，你可以想到吗？战争所发生的事情，这只是谈战争。所以这边有一个例子，他讲阿富汗、刚果、苏丹，因为这个是大三个国家是大灾难的国家，他讲二十年里面死了战争，因为战争死了500万， 他讲那边的孩子呢，没有听到鸟声，他听到的是什么？枪声跟啼哭声。你比较一下鸟声跟枪声，这是一个可怖的对比。接着呢，他讲那边的武器是怎样？他的武器啊，价值就好像一只小鸡，小鸡的价钱。意思是什么？很容易得到武器，便宜就可以买来这个武器了。而且这个武器是 AK 步枪，一个相当先进的步枪。为什么用这个枪打敌人？接着呢，这边又讲，他讲因为战争呢，很多人不是因为战争而死，是因为战争之后所发生的疾病跟饥荒。这边谈到一场战争呢，死的人呢2%，但是呢，病死的20%，饿死的78%，78%饿跟20%，看到战争之后所产生结果吗？对了，所以啊，到现今为止，全世界难民呢有5000万，而且呢，一半是儿童。儿童，对的，很多战争。刚才我们举例子，把最小的吃掉它，因为大的还可以做工，还可以帮助爸爸；小的，就是好像一个累赘这样子，没有办法，饿了就把它吃掉了。这只是一个普通战争，然而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我们再看一个例子。这边又谈到啊，如果你饿的时候，怎样的情况呢？他讲饿啊。实在很辛苦，如果你饿着肚子你去睡，很辛苦很辛苦，特别是饿的时候你发觉冷。这边讲挨饿饥冷啊，根本不能够睡觉，所以这是一种当时的情况。这边又一个报告，他讲2003年联合国的报告讲，他讲了8亿4000万人营养不良，500万人挨饿。结果呢，有个难民写信给联合国，他讲什么？他讲如果我们没有工作呢，我们就抢劫。他讲避免不了一点抢劫，如果抢劫不到呢，他要几天挨饿，而且呢，他讲啊，晚上睡觉时的时候受到那刺骨寒冷的寒夜啊，根本不能够睡觉。所以如果再找没有呢，他就去垃圾那边找东西来吃。如果再不行呢？只好自杀，因为他们感到绝望了，生活前途根本没有了。这只是战争饥荒所发生啊，战争所发生的后果。然而呢，这边谈到我们的罪行啊，毒品的泛滥啊，暴力呢，失业呢，这种情况什么？这不是单单这边讲的，一切很多的数据，而且是发生在世界各地。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事情。然而有安宁吗？有和平吗？实在很遥远，对不对？对了，接着呢，我们再来看看一下这个和平为什么这样子难得到。所以我们如果根据圣经呢，其实圣经已经预言到这一切事情会发生。我们就来看几个经文。我们首先看打开启示录，我们从6章4到8节来读这几节经文。启示录6章4节，这边谈到有另一匹马出来，是火红色的，骑马的可以斗去大地的和平，叫人互相残杀。他还得了一把大剑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火红色的马，你看到火红色，你会想到什么？血腥腥的血，对的，战争就是火红色的。你可以看到全部都是红，不单单火，还有流血。这边还谈到一把大剑，大剑是杀死一个人吗？大剑肯定的杀死很多人，这一个伤害很大的一场战争。对的，这边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发生的事情，死了2000万；第二次世界大战呢，死了6000万。伤的我们不要讲，伤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伤的有1.3亿人。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战争死伤的人数这样厉害。然而我们最近呢， 当然得不到数字，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看东北发生了纠缠争论，南海发生了问题，苏联跟欧洲发生了问题，还有中东叙利亚发生了问题，中美贸易对战可能隐藏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，又是问题，中印最近才发生了边界问题，可能还会继续，还有中日呢。对了，我们看到这一些事情，圣经预言了。接着我们来看第五节，这边念到绵羊羔揭开第三个印的时候，我所听见，哎，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：“来吧，我观看，见有一匹黑马，骑马的手拿着天平。”第六节，我听见好像有声音在四个货物当中说：“一升小麦卖一银元，三升大麦卖一银元，酒油和酒不可超它。”这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黑马，他讲他手拿到一个天平，天平表示什么？表示一个平衡的一个称量。但是呢，这个天平呢，他所称出来的是什么呢？一升小麦卖一银元，三升大麦卖一银元。接着他讲什么呢？他讲了油和酒不可糟蹋。对了，那时候食物是在很缺乏，油跟酒是当时普通人民所用的，都不能够糟蹋。就好像今我们现在所用水，如果你讲水不能糟蹋，表示什么？这个饥荒极严重了，你一滴水都要流下来。这就是黑马所带来的食物缺乏。接着我们再看第七节，何者是我们给一个数字？刚才所谈到的黑马，这边有谈到在2017年有一个数字呢，他讲有9亿2300万人营养不足，还有7500万呢饥饿而死的，单单在2017年，这就是黑马所带来的结果。接着我们来看第七节，看这只马又是什么马。绵羊羔揭开第四个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四个活物的声音说：“来吧，我观看，见有一匹苍白的马，骑马的名叫死亡，坟墓紧紧跟随他，有权并赐给他，让他们管下四分之一的地，用刀剑、粮荒、恶疾和地上的野兽杀人。”这个苍白的马是什么呢？死亡的马。刚才我们也举例了战争所带来的死亡怎样，战争所带来的死亡很奇葩。我们这边总结，刚才谈到战争、饥荒，还有那个食物缺乏，我们总结一下：战争死了6000万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二次阶段了。饥荒呢，死了8000到1亿8000万，在2015年的数字，而且疾病呢，死了5400万，也是2015年的数据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对了，圣经所预言的这个世界，在人类的管理下，根本你找不到和平。这边谈到大地失去了和平和安全，比大地整个地球就是失去了这一些。当然我们有什么盼望呢？现今我们能够想到和谐安平的生活吗？可能你想不到，单单现在世界将战乱的这些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战乱的国家的确还想到和平安宁的生活。我们来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当我们谈到卢旺达，我们想到这个国家真的种族残杀是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。这边谈到什么呢？他在卢旺达这个有两个种族冲突，胡图族和图西族。在一个国家充满了冲突的时候，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温馨的情景发生了。有一家人，图西族一家六口，因为种族仇视到处跑，没有地方，他跑去一个胡图族耶和华见证的家里。胡图族这位家族为了保护图西族六口，他们全家人被杀害了。他们全家人为了救图西族六口人， 他们全家被杀了，看到吗？在一个战乱，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充满爱牺牲的精神。如果世界上像这位弟兄这样子，我们不是得到和平安和平安安宁的生活吗？这告诉我们整个世界的一个角，给我们看到那个希望还存在。接着我们再看一个例子，这发生在爱尔兰。爱尔兰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国家，天主教跟基督教发生冲突的一个国家。这边讲到一个弟兄马克尔，他是天主教徒，他因为反对中英国人很嫉妒，他就加入了共和军去对抗英军。然而他被抓了，在监牢里面，在监牢里面一个碰到耶和华见证人，那边写下的圣经，他看出了圣经里所谈到了人类的唯一希望就是上帝的王国。所以他一出狱的时候呢，他的朋友或者是他的那些集团就叫他加入共和军，他拒绝，他想我是一名耶和华见证人，但是当时他还不是，他在研究，他不加入，甚至被威胁，如果你不加入可能你生命会危险，但是还是坚持。今天怎样呢？这个妻子，他的妻子儿女已经成为了耶和华见证人，他讲了他现在的心情，真正的感到内心安宁。这告诉我们在战乱的世界里面呢，一个角落我们还是发现到有和平安宁的地方。然而我们最明显的看到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我们弟兄团体在世界的团结精神。墨西哥时报他这样子评论，他看到耶和华见证人主经过祭大会的时候，他这样评论，他讲耶和华见证人和蔼可亲，谦恭有礼，和睦，不贿赂，不醉酒，不吸毒，他们坚信圣经，行事说话尽都受圣经指引，要是失散的人都尝试像耶和华见证人这样冷酷的世界，肯定的能改天换地。他用改天换地这个字词，他讲你看到耶和华见证的几星的大卫，他们让圣经的话语来指引他们的道路，他们跟世界的人不同。他讲如果世界的人像耶和华见证这样子，世界会改变，黑天变成光亮的白日。他讲改天换地，这是一个重很重很重的词句。为什么他描述耶和华见证人这样子？第二，这告诉我们呢，世界的一个角落还是一个光明的地方。我们再看另一个著名的报纸的评论，早期基督教百科全书，他这样说，他说早期的基督徒呢，犹太人的外邦人呢，能够团结一致，和睦相处。他讲今天谁能够像犹太早期的基督徒、早期的基督会教会里面犹太人跟外邦人能够团结一致呢？这边难了。今日呢，耶和华见证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际弟兄团体，一个名副其实的新世界社会，或像一个快乐的大家庭。他讲什么呢？这边又是在用一个很强烈的词，他讲一个名副其实的新世界社会，新的世界社会，这谈到我们将来会发生的什么事情。对了，我们谈到这样战乱的世界，但是我们看到一点光亮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做呢，这边讲到一个很基本的事情我们要做到了。这边谈到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，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，他们念到：“他们不断吸收知识，认识你这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就可以永生。”对了，我们知道耶和华见证的生意被很多人推崇， 而这是事实的。只有像一个国家团体，像耶和华见证那样，才能够带来和平安宁。所以这边谈到，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耶和华见证人，我们就要什么？认识，好像是七章的，认识你这独一的真神，还有耶稣基督。我们要讲认识他们呢。这边第一句就是讲，不断吸收知识。对了，这就是基本的我们需要做的。我们是不是很清醒？在这个机会里面，我们每个礼拜就两天去认识耶和华，认识耶和华上帝和耶稣基督。所以你看，在我们的心里呢，虽然世界发生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的眼光呢，看到的是什么？上帝的王国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上帝的王国非常的接近了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看一下，到底我们认识的上帝的王国之后呢，再加上一些普世的团体国家呢，对我们耶和华见证人呢所做的一些称赞，而且这个称赞是实际的，而且再加上，因为我们有这种行为，是因为我们认识耶和华，听从耶稣，让话圣经来引导我们的生活，这样子这边就告诉我们呢，我们的未来是怎样的？对了，我们的未来会是怎样呢？当你谈到未来的时候啊，你会讲讲。对了，你会问一个问题：我怎样看到未来？我怎样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？未来这边还谈到是永久，这有可能吗？对了，所以有时我们往往会谈到这一切的问题。但是现在我们要考虑的就是，圣经所做的预言会不会实现呢？我们的未来是不是会实现呢？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，有谈到一些经文告诉我们将来我们的未来的情况会怎样。我们来看启示录或者是我们看诗篇先，看我们的将来怎样，最后我们再来看到启示录。我们来看诗篇37篇10-11节，圣经所应允的将来的未来是怎样的？对了，诗篇37篇10节，他讲了，还有片刻，恶人就不再存在，你到他的地方找他也找不到了。11节，谦和的人必得着大地，大享平安，满心喜乐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将来的未来会是怎样的。这边谈到还有片刻，不久了，我们的未来很快会到了，恶人不存在了。恶人当然包括那些起发战争或者是一些暴乱的事情发生，这些不存在了。他讲甚至他讲什么，你到他的地方去找他也找不到了。接着11节，他讲谁能够存留在大地呢？谦和的人必得找大地，大享平安，不是普通的平安，是大大的享福这个平安。但是你本身必是一个谦和的人。谦和人是什么？对了，上帝是最谦和的人，耶稣是最谦和的人。所以我们谦和，我们就是要模仿他们的榜样，让圣经来指引我们的道路。我们再看一节经文，启示录21章3-4节，这个经文呢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。启示录21章3-4节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发出，说：“看啊，上帝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。”这个3节，看4节，上帝要擦去他们所有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哀痛、哭嚎、痛苦，从前的事已经过去了。对，这边很明显的告诉我们，将来我们的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他讲，人不再有什么痛苦、哭嚎、哀痛，甚至呢，包括死亡也不在了。如果死亡不在，这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的希望是永久的。对的，这就是上帝祝福我们。这告诉我们整篇的 今天的演讲告诉我们了，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跟我们想象的未来完全不同。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开始了一种犹疑。第一，当你谈到人有一个永久的希望，他讲这个是不可能，即使他们对圣经，很多人对圣经有一个基本的认识，他们还是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他们不要从圣经那边讲，他讲现在的情形是这样子，将来又这样子吗？所以往往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以我们人类的观点去看整本圣经，我们要以上帝的观点告诉我们什么，我们就相信。有可能不可能，我们要建立信心先，你可以慢慢，但是我们不可以质疑。对了，他告诉我们有永久的生活，所以我们如果比较一下，的确我们认识圣经的过程，我们想到圣经，我开始，我讲我的经历，我开始认识圣经的时候，我就跟我的老师讲，我讲圣经是一本很严肃的书。我的老师讲对了，很严肃的书。我讲圣经讲了有一点不实际，他就问我为什么不实际。我讲人怎么有会这种的希望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听从上帝的话才能够达到这个希望，这很肯定的，我们会这样子讲。但是演读的过程，是不是我们这一切就放弃的呢？不对了，这一切还是会长牢在我们脑里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要坚持继续的。如果我们不明白的情况，我们不可以说哦，这是错的，我们讲我们还不明白，我们还要继续学习。所以看到这一切的时候，你再比较一下圣经的一些预言的实现。所以读圣经，刚才我们看到17:3，要不断吸收这个知识。如果你没有不断吸收知识，有一些是固体的灵粮，你真的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咀嚼它，去消化它，你真的读了，甚至那个意思是在你脑子里面，但是你在心里是消化不了，还是你存在那边。所以我们就要细心，这样子如果我们细心研究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们就很清晰的看到前头。就好像现在我们看前头世界的一片黑暗，我们觉得真的和平安宁根本不可能。即使耶和华见证人在每一个角落表现得很好，这只是世界的一角，但是还是不能够表示我们前途一个很好的希望。这就是在读圣经的时候，17:3我们没有好好的应用，所以我们必须好好应用。即使在真理很久的人，我们还是对一些圣经的字眼或者字词，我们还是不大了解，可能有某方面我们还觉得因为不了解而可能造成了一些误会。所以这都不是阻挡我们认识圣经的。我们要记得让上帝的话语指引我们，这样子我们在一个不完美很动乱的世界里面，然而我们的盼望人类的前途一个和平安宁的生活，而且这边谈到从今直到永远是可能的。好，谢谢。